房子，不光有房山的房子，还有这个丰台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预算，正好在500万左右啊，您可以不妨去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集合呢，是周六下午的1点钟啊，在这个地铁口集合，就是丰台区的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记好了，是在角门西地铁下午1点。活动大巴车上面会挂着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大家出了地铁之后呢，找到这个条幅的大巴车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一定在这两天尽快的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包括人数啊一起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大家通过这个报名的人数来给大家留座位啊，别到时候您自己去这大巴车没座了就比较麻烦啊。所以那大家记好了，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另外一个，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也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90月份呢是装修的旺季，然后另外如果在8月底9月初要装修的朋友，那现在也是尽量的尽快开始报名吧，因为现在排队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哈。另外您也得打出这个装修的设计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呢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赶紧通过电话或者是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这个通州的楼市情况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浪乐居的北京编辑啊，郭新宇，你好。 哎 ，Hello， 大家好。 刚才也说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进行互动。说到通州啊，我知道这个新宇是通州人是吧？ 哎，对对对， 地地道道通州人。 对， 来跟我们说说吧，你觉得这几年你所见证的通州是一个什么样子？反正说实话，我先说我啊，待会儿你说说你这个通州，因为我不是通州人。 好嘞，好嘞。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当时想去这个买房，零几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去通州去转了一圈儿。当时我记得还是在那个通州那个环岛，就是那个著名的环岛。 您应该去的是哪边？现在的那个北关那边是吗？运河？ 不，还没那么远呢， 还没那么远。 零几年那会儿， 是， 就基本上就偏市区，往市区走一点。基本上那个，我接着往那边去转了一圈，我就觉得说，哎呀，好破呀，然后那个好落后啊。 其实您甭说是零几年啊，就是因为啊，就是这两年就是通州发展确实是非常大嘛。像2012年、2013年的时候，就是推开我们家窗户，实际上就是 还是菜地呢，是吧？ 哎，您还甭说，它倒不是菜地，是这个草莓采摘园。 哦，那其实挺好的。 然后草莓采摘园，然后旁边呢就是一片黄土地。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也是建这个，包括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啊，然后也都是那个也都起来了。 对 对。 所以我说零几年那会儿我去的印象是这样子的，好多觉得说是城乡结合部啊，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啊，那真的是这个变化太大了。 是， 所以这个作为通州人，你应该是切实体会到了通州的变化，对吧？ 是，因为说到那个通州的变化，就是我吧还特别爱好那个摄影，然后包括就是像一些视频剪辑啊，然后也都非常喜欢。然后那天其实我坐车，然后通过这个通州北关的时候啊，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运河核心区，当时我看现在就是其实很多的那个商业办公区也都在建设当中嘛，然后其实我就特别想用手机，然后或者是相机、摄像机，然后把这种通州的变化然后都记录下来。但是因为就是实在是这个每天早上啊起得太匆忙了，就是怕赶不上上班打不了卡，然后还是说就是匆匆的拍过一些照片啊、小视频啊，实际上都存着，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做那个具体的整理。基本上呢是从这个15年开始吧，然后那边就开始修建了，然后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很多那个商业办公区也都起来了。就是其实您现在去看，或者说就是之前我有一朋友嘛，就从外地过来，然后说那个他说是去那个日本，但是没赶上去环球影城，然后跟我说，哎，新宇，听说咱通州也有一个环球影城，就是要不带我去去。然后后来我说，亲，咱现在这环球影城还在修建当中，这还没开始卖票呢。然后后来吧，我们俩就去那个旁边的那个运河三丁公园，然后一边走的时候吧，我就跟我这同学就聊天嘛，我说，哎，你听过这个于谦跟那个郭德纲说的那个相声吗？然后他说，那个听过好多呀，说你说哪一个呀？后来我就说，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叫宣武的天是晴朗的天，通州人民好喜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就是郭德纲那个经常啊，他是拿这个通州开涮。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其实通州人啊，对这种就是比如说像睡城啊，这个通州就是一座睡城啊，实际上就是这种调侃呢，也都习以为常了。更多的呢是就是通州人啊，把这些东西呢都消化为了这个豁达乐观，然后或者说包括一些自嘲吧。其实 随着这个通州那个现在的规划呀，包括人人之前称它为睡城，但是现在呢，就是其实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已经出现了，包括说是金融中心，然后说是中国的华盛顿特区，这些称呼也都接踵而来。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说的话其实是那个每天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嘛，就是您也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通州啊也是觉得确实是变化非常大。 没错啊，刚才我们虽然是闲聊啊，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这几年通州的整体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毕竟是房产节目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说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啊。 是 这个，那我们这边有些朋友就会问到啊，说这个北京的通州啊，如果我想在这边去置业的话，那到底通州哪儿的发展潜力是最大的呢？ 实际上前两天啊，正好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嘛，说是他想买这个首开提香郡，也反正也是一个通州的盘啊。就首先是他这个预算非常有限，不到100万的预算吧，就是这个盘呢还是比较符合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确实呢是能够得上这个通州的这个目前建设的一个福利。那其实啊，说到这个楼盘，就是它还在这个通州余家坞呢。就这么跟您说吧，就余家坞在哪儿啊，就是以咱们现在通州大力发展的运河核心商务区为一个圆心，实际上呢向东30公里它才能到这个。 还是挺远的。 哎，是 30公里。 是，就是反正不堵车的话您怎么也得开个半小时吧，这堵车的话就甭说了、 所以通州还是挺大的是吧。 对，其实说这个就是为了让咱听众朋友也感受一下，其实通州这个区域啊它还是非常大的。一条房山线呢就是贯穿了整个房山，然后包括说是咱们大兴啊，其实四号线呢你跑到终点也都贯穿了大兴的南北。但是呢通州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通州其实呢它是整个区有两条地铁线来覆盖的，就是你从这个平面地图上然后是可以看到啊，它是两条几乎平行的线。首先呢是八通线，那我想大家肯定不太陌生啊，从这个四惠东，然后终点站是土桥，中间的那个梨园果园，然后包括这个通州北苑，应该算是老通州，就是通州老核心区嘛。包括现在那个罗斯福广场、通州万达广场，实际上也都聚集在这个老城区，也就是八通线上。六号线呢就可以说是通州的新贵了，你包括现在新兴的这个运河核心区，然后人大的新校区，然后包括人大附中、中央美院，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个六号线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六号线啊，就是我这人啊就是平时总是爱观察点有的没的，就是去地铁的时候啊，您看啊，一号线呢实际上它是红色，就正红色。它算是咱们北京的第一条地铁，因为当时我也是原来我也在苹果园那边住嘛，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号线呢实际上它算是代表了一个我们中国的颜色，中国红嘛。但是像六号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橙色，那么橙色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活力。那实际上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包括六号线的东延也好，实际上它也都是代表了通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一种活力在里面。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解释还挺有意思的啊，回头我可以看看地铁线路图，到底这个不同的线它的什么颜色，是不是有一些这种代表的意义啊？ 是因为我这人吧就好坐地铁，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 我也挺喜欢坐地铁，我每天都坐地铁。 是因为平时咱听广播啊什么的，就是也是啊在车上，哎呦，就是您说为什么有这个听广播的时间，还不是因为堵吗？要是说一下就是几分钟十分钟咱就到地儿了，谁还有空听广播啊？ 别这么说。 对，打个比方，打个比方，就是开一玩笑。那接着说啊，就是说呢，刚才就是主持人问，说是通州哪块发展潜力更大，就又是扯到这些乱七八糟了啊。但是只是说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嘛，就是八通线跟六号线实际上它是平行着贯通了整个通州。那么说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发展潜力更大，哪里值得买，实际上啊都逃不开这个区位。老通州人啊，就是土生土长的老通州人，实际上呢你不管说是刚需购房还是说改善，他都更偏向于八通线一带。但是其他呢，就比如说其他区域的同学啊，北京其他区的同学或者说是外地同学，他这种对于通州啊他地缘情节没有那么深的同学啊，他们可能更看重的呢是这个通州以后重点建设的这个运河核心区，也是目前来讲通州发展潜力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橙色的六号线。通州北关啊，包括北运河西那一站，实际上呢个人认为是目前通州潜力发展 未来会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也是它能发展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的一个 对对对、 啊、发展的这个方向，或者说它的这个能耐的那个度啊更高一点，因为老城区它毕竟很多建设它已经 它的密度已经是达到了， 对对对 对， 嗯， 其实再说那个运河核心区，我不知道大家曾经去过没有啊，现在说是叫核心区，那之前呢它就是一条河，五河交汇、嗯、然后那天我从这个微博上看到，就是我比较爱看那个展览什么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首博呢在前两天啊，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去参加了一个通州的一个历史展览，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还真忘了，但我不知道现在首博还有没有啊，就是当时呢我也是抱着这种了解一下我们大通州的起源就是这种想法去了，然后其实啊就是咱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发展潜力比较大的这个区域啊，实际上在古时候它是这种运输这个粮草然后包括货物的地方，其实呢在通州啊就是从古至今呢已经经历了2000年的岁月了，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咱们古时候啊其实就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那个二卫就是京我就不说了啊，指咱北京，通那个指的是通州，卫呢就是指的是天津卫，那通州两个字啊就是取自于漕运通济这块啊，曾经是天下第一通漕之处，就是世界各地的物资都会运送到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嗯， 然后包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也是我就是学到了的一点，就包括什么陆河医院呀，就是陆河中学呀， 嗯， 这个六号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那终点站叫那个陆城、都提不开一个陆字儿。哎，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陆字儿是什么意思呀？哎，特意还去这个展览 查了一下， 哎，我 查一下， 对，查了一下，我跟我朋友就兵分两路，我说交给你任务，我说必须咱得把这找出来。您别说还真看出来了，就是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呢，其实通州啊它是属于燕国，燕赵王呢开拓北疆，有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县，其实啊这个渔阳郡就是现在通州，那么到了西汉呢就是更名为了这个陆县，但是那个陆啊是马路的路， 嗯， 在东汉建立之后啊才是把这个马路的路然后改为了这个咱们 三点水的， 哎，咱们现在看到的三点水这个路，然后所以说真的是就是平时没事儿多看看展览，其实还是很多知识能够 get 的，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多看一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些地名哈、 嗯、 其实也能了解到很多的一些这种历史文化的典故， 是、 啊、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啊、 对对， 所以有朋友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新宇来了之后呢就给我们介绍两点、 嗯、 一个呢是让大家去看看这个地铁线的这个颜色， 哎， 看看代表什么哈？ 对， 另外一个呢，就我们看看不同的这个线路，它所里面的一些文化内涵，就比如这个名地名啊什么的、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一些东西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反正就是地块就是这么个地块嘛。你要说是通州区也是通州区，这海淀也是海淀，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情节。但是如果说呀，您要了解，比如说我这通州某一条路，我这海淀某一条街区， 嗯， 我原先都有什么典故？实际上呢，就是它就不单单的只是一个就是客观存在而已。 对 对。 还是挺有意思的，作为通州人我觉得多了解通州的历史挺好的， 对对，下一步就是再了解了解咱们其他的这个历史文化， 对，那说到这个台湖、 嗯、 啊，最近可能提的也是比较多哈、 嗯、 台湖这个板块应该算是通州和这个大兴的一个交界，对吧？ 对， 那也有朋友经常会问啊，说那到底这个是大兴的潜力大呢还是通州的潜力大呢？ 就这个是就不仅仅是这位同学问了啊，就是我爸， 好多人都在问 啊，就是那天我爸还跟我讨论说是，哎，我这个朋友从我这同事啊刚从那个大兴买房，到底是咱们这个通州的潜力大还是以后这个大兴又是新机场什么的这个潜力大。我一说到这个交界，这那个台湖呢它虽然属于交界，但是呢是归这个通州所管辖，还是属于通州、 嗯、通州、嗯、 对，您一说这个之前我有一个大兴的朋友就跟我也是那个发小，他们家就住那个天宫院那边，然后之前啊他跟我讨论说是，哎，新宇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是大兴人，但是呢我真的是认为就是说通州的未来发展可能是更好的，因为目前呢通州呢是作为行政副中心，那它不是开玩笑的啊，就包括完整的教育啊、医疗啊，它资源呢都是集合到那一块了。然后他那天跟我讲啊，就是分析大兴嘛，他说大兴呢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啊，他就是说他过于的把这个重点放在扶持新机场，然后包括新空港工业区，然后包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三城一区里边的那个亦庄经济开发区。 嗯， 但是呢对于目前来讲大兴比较成熟的区域， 比如说像黄村，然后像西红门，就是咱们那个超北京超大的那个购物商场汇聚啊，宜家那块儿，西红门，就是对于这些成熟的区域来说呢，其实大兴的规划呢是稍显搁置的，所以说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兴来讲的话，就如何把这些成熟的区域，然后和那个未来的资源所对接，实际上它是应该算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儿吧。然后最后因为夏天快到了嘛，我这朋友还说呢，就是他说就是无论大兴怎么动，然后千万不要把我这个庞各庄就是产西瓜那地儿给动了。但是其实我想默默的说，好像我听说啊，前两天就是庞各庄那边那个有一块地也已经拍出去了，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啊，但可能要盖别墅，我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心仪的那个西瓜地到底是有没有这影响啊。 不过别墅啊也没关系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之前有位朋友就在庞各庄这个买西瓜地边上的就有个房子，买了之后就他们家那个小院啊，那个地啊真的是比别地儿长西瓜长得好，你知道 吧？ 就是他在他们家院里自己种的西瓜，就随便吃的籽儿往里一撒，然后种出来那个西瓜还真的挺好吃的。所以说那边的地还是不一样，你知道 吧？那这么说，我又特别想去庞各庄看看他那边那土地到底这跟咱们这个市里边的有什么区别呀？ 对，而且他可能种出来的那些花啊，其实也挺好看的。 是，我觉得就是北京人特别有意思嘛，就包括这个春天啊，看那个咱们北京平谷的桃花 啊， 然后秋天呢有咱们昌平的栗子，然后包括是怀柔的柿子，然后其实啊就是在夏天啊，如果说你这西瓜都没有了，那大兴呢其实可能也就不是大兴了， 对，变大兴的特产嘛，是吧？ 对对对。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台湖，然后就引申到了大兴和通州两个板块啊。 对，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说通州可能是更适合居住，就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生活氛围比较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那大兴呢可能还是偏向于类似这种就是商业类的，就是或者是这不能叫工业，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产业是吧， 产业催化下的一个新区。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可能定位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 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互相的这个探讨一下哈，大家觉得通州这个怎么样，包括通州的未来的发展，包括如果您有和比如说和大兴比一比是吧，大家各抒己见一下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安居好声音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另外呢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哈，首先一个是8月4号就是这周六啊，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500万以内的这个别墅啊，当然啊不是别墅，刚才说 500万的别墅，我也想了解一下。 刚才说到别墅，就一下这嘴吐了吧，就500万以内的房子。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这次探个有这种房山的啊，也有一些丰台方面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集合的地点呢是8月4号的下午的1点钟，我们会在南三环的角门西地铁啊，记好了，角门西地铁出来之后呢，会有这个活动大巴车，上面会挂着这个楼是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大家找到这个条幅的大巴车啊就可以了。记得一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姓名和报名的人数，我们是要以报名的人数为准，然后来去给大家准备座位的啊，不然的话到时候没有位子就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在8月4号周六，那也就是今天呢是周四了啊，所以明天中午之前应该是我们报名的最后时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就赶紧来报名一下。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这个进行当中，如果您九月份包括八月底要装修的朋友现在就开始动了啊，基本上比如说现在前期的一些设计啊要先走了希望大家赶紧报名让我们的专家去给您看一下。今天上午呢是就去到了一家房山那边的朋友一个听众家啊，也是我们的专家去帮他去看一下，一定建议大家在您做任何的设计之前就要先让我们的专家去帮您看这样的话我们在前期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结合您的一些想法，到时候可以直接的跟设计师说包括跟这个工人说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也比较的好去操作那等您都就比如说设计都设计完了是吧，然后装修的过程当中了再去给您看就比较麻烦，因为有东西你就不好改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尽早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通过电话8501-3710 8501-3710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了，哎呀终于轮到我们丰台了，是8月6号到你们丰台去看看对丰台反正这一两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之前发展的是确实比较慢。 是 嗯， 好，那说到这个通州啊，应该是我们这个北京最严的这个限购了嘛，对吧？ 是 这个在政策前后，房价有哪些变化吗？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通州都不仅仅是局限于北京最严了、可能是这个全国楼市就是最严的一个区域，包括像15年7月份的时候啊，就是通州就是正式的定为了这个行政副中心，然后两个月之后呢，北京呢就发布了在通州呢实行更最严格的这个限购政策。大家呢可能也有所耳闻，但是就是说对于这种具体的一些规则可能是不是很清楚，然后简单的就是和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四类家庭可以在通州啊购买一套商品住房，都是哪四类，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来了解一下啊。第一种呢是您本身是北京户口，但是您名下呢就是或者说是您已经结婚了，然后夫妻名下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住房，这类家庭呢是可以在通州购买一套住房的。第二类呢是您呢已经有一套住房了，但是啊您就是通州人，我们就是通州户口，或者说是新通州人，您在通州呢已经落户三年以上了，哎，您就算是有一套房也可以在通州再买一套。那第三类人呢就是说，哎，那我这个像我这海淀区的，我这不属于通州区的呀，我怎么在通州买房啊，我家还有房了呀，我就是想去通州买。这个呀就是需要这限购政策就来了嘛，这个您得需要啊在通州缴纳三年的社保，然后或者说是那个纳税。第四种，我是外地人，我怎么在通州买房啊，首先呢您必须要满足这个北京的一个限购条件，就是必须要交够连续五年的北京的社保。然后呢近三年要连续在通州缴纳这个社保或纳税。 对，也就是说你要在通州上班是吧、 哎、对， 然后呢你在通州缴纳社保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才能在通州去买房啊。 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通州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进行互动。我想报名参加我们8月4号的看房团的活动或者说想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都可以通过安居好声音这个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一会儿马上回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通州的一些房产的事儿。那为此呢，请来的是新浪乐居的北京编辑郭新宇。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最近呢活动比较多啊，8月4号的时候，也就是周六，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关于这个500万以内的这个房子。如果您的预算是500万左右啊，那您可以报名去参加一下。我们这次带大家去看的呢是这个有房山的，也有这个丰台的哈。我们集合的地点呢是8月4号的下午的1点钟，会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也就是这个地铁站。那在地铁站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大巴车呢上面会挂着楼市好声音的这个条幅，那大家找到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个条幅的大巴车啊，就能找到我们。记得留下大家的联系方式、姓名还有报名的人数，我们是通过这个人数啊来给大家定这个座位的啊。所以呢，截止到明天中午，那如果大家想去参加的话，也可以来报名。报名的方式还是刚才说到的“安居好声音”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下半段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北京二手房网签量呢，自五月份重新登上 1.8 万套以后，交易量呢有所下降，交易的价格小幅上涨。业内认为，下半年北京二手房的价格波动有限，整体的一个市场走势呢还是相对平稳的。 去年317新政之后啊，北京房价明显回落，一年累计大概跌幅在 17% 左右，市场因此呢重新产生了对购房者的吸引力，并且呢由这个首次置业需求改善需求构成了市场新一轮的这个需求群体啊。春节过后呢，这波需求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五月份的市场高点。不过呢，集中释放过后，市场后续动能不足，因为该进场的客户啊，或者说是在观望的客户，在四五月份呢进行了集中的消化，所以说六月份和七月份买家资金相对来说较少，市场交易量呢也开始下滑。价格方面呢，四五月的市场升温曾经一度结束了北京二手房市场房价连续一年的下跌趋势，但是呢形成这波行情的需求呢是以刚性需求自住为主，投资的属性偏低，加上调控政策从未松动，所以说房价虽然说是止跌转升，但是幅度并不大。六月七月交易量下滑之后，房价又开始进入了有涨有跌这样一个小幅的波动状态，整体呢是保持稳定的。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北京市的住建委官网7月31号呢发布了二季度房屋的建筑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状况测评以及监管工作情况的通报，对北京市在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状况测评以及监工工作进行了一个信息公开。 二季度呢安全事故是7起，数量来讲的话是较去年同期也就是3起上升了4起。我们也了解到北京市住建委未来的工作重点也将继续加大对于发生事故责任单位的惩戒曝光力度。按照市区两级分化以及分工，北京市监督总站呢将在今年的8月到今年的11月对于二季度被列为差别化监管的企业实施重点抽查。各企业呢应对排名较后和被列入差别化监管的项目实施进行重点管理，各区监督机构呢在日常监督执法检查中会加大审核力度。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根据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住建部昨天呢公布一批各地查处的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名单，一共有20家，还不少呢啊。 是这个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啊，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哄抬房价、黑中介，包括未批先售、虚假宣传等等方面，侵害了就是我们的合法权益，而且呢也扰乱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秩序，造成了不良的这个社会影响。住房城乡建设部呢要求各地继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通过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这个投机炒房，包括黑中介、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哈。个人贷款买房呢是需要支付首付款的，可是房子价格太高，个人凑不起首付款怎么办呢？哎，这一些金融机构就针对这一市场需求推出了首付贷。那无疑首付贷呢增加了金融风险，扰乱了国家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是监管部门所禁止的。但是市场中呢仍然有金融机构通过像什么个人消费贷呀、个人信用贷呀等一些方式，让首付贷换了个马甲啊，重新现实市场了。 确实，这个人信贷资金啊，它违规的进入了咱们的市场，放大了居民部门杠杆，影响了房地产调控的效果，这个是应该坚决堵住的漏洞啊。房贷呢已经成为了国内银行贷款重要组成部分，占到了这个贷款总额的40%以上，就是集中度如此之高，使得这个房地产泡沫不断聚集，给金融体系呢也带来了风险隐患。 嗯， 银监会呢将违反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呢作为整治工作的要点之一，包括说发放首付不合规的个人住房贷款，以充当投资渠道或者说放款通道等方式，直接间接的为各类机构发放首付贷等行为提供便利，综合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等等方式啊，均被重点查处。金融呢要进入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防控风险，首先呢是要首付贷的马甲呀，这种漏洞要坚决的堵住。 嗯，反正我觉得大家自己其实也应该掂量一下啊，就比如说像这种首付贷呀，或者是个人信用贷也好，不是不让你还呐，你还得还呀， 是啊， 对吧？你想，虽然说你把首付算上了，但是你要想到说，一个是你要还自己本身这个贷款的首付贷，比如这部分的这个钱， 嗯， 另外一个呢，等银行放款下来之后，那你后续的不是还有一部分要还吗？那你这两部分加下来，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 是， 你能不能还得上？我觉得这个问题，而且它利息很高的， 是，实际上，所以说，无论是什么事情，还是要从自身的这个角度来想一下，到底你能不能够负担。 没错啊，千万不要说，以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不要说为了买房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一下降低了那么多，你比如说稍微的降低一点点是吧，我稍微紧巴这一两年那倒没关系，但是有的人他是真的就是本身可能差很多，就 超出自己的负荷了， 对，超的很多的话，那比如说吃不敢吃了，喝也不敢喝了，那其实就很没有必要了嘛。 是这样，你买一个房，就即使这个房子特别好，或者说是在市中心，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对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时下正值租房市场的一个传统的旺季哈，不少呢刚进入社会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们呢，因为缺乏租房的经验啊，或者是一些经历吧，很难识别和招架一些黑中介的套路，什么连蒙带骗加恐吓什么的啊，落入租房消费陷阱的只能自认倒霉了。 是，就我身边啊就也有不少朋友啊，这是被这个黑中介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是真是连蒙带骗带恐吓的。 嗯， 其实啊这个大多数毕业生呢他手头并不宽裕啊，就是以打折啊或者是等等缘由啊，这些低租金啊它成为了某些黑中介诱骗毕业生的一个惯用的手段啊。就有的二房东啊他直接就是跟租客声称说是隔断房，这个现在被有关部门查处了啊，实际上呢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的啊，目的呢就是将你清退，将这个上一批租客清退，以便安排下一批租客继续住进这个隔断房，反复呢是从中谋取这个暴利，这个呀被称为说是洗房。那黑中介呀往往在租赁合同中不明确约定，或者说是设立一些这个不合理的押金扣留条款，退租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说你把我这个租的这个房屋哎现在那个受损坏了，或者说这个家具怎么就坏了呢，这个东西怎么就丢了呢，你这个水电气啊你怎么就欠费了呢，就是以这种各种理由啊强行扣留你的押金。为了防范这类陷阱啊，我们呢要在租赁合同中明确押金退还以及扣留的具体的一些情形。那像这个住建部呢也发布了文件啊，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活动，其中呢特别是提出打击暴力驱逐承租人、捆绑消费、阴阳合同，包括是你的这个租金那个只收不退、侵占这个客户资金这些黑中介。我们毕业生啊如果说是遇上了纠纷，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公安局进行投诉举报，也可以说是通过仲裁、诉讼等手段依法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 嗯嗯，其实呢我也很能理解啊，就是一些 毕业生嘛，因为毕竟他们的这个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只能靠父母，所以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想能便宜点是点儿。 是， 但是一般这种黑中介能让大家上钩的哈，还是就是以他觉得他价格便宜嘛，是吧？所以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你要权衡一下这个利弊，或者权衡一下到底哪个更值。你为了便宜了这么点钱，到时候可能到后来这个人房两空，或者说钱房两空，是吧？ 因为我们大家刚才说了嘛，住这个通州，然后呢，这个离公司比较远嘛，然后现在我也想呢，通勤其实确实是一个问题啊，我就想在公司附近要么租一房，我就请教我这个外地的朋友嘛，他经常找一些这些中介啊或者什么租房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呀，就有一些这个说是押金啊什么那个押一付三，然后我说那他这押金就是等我退房的时候再还呗，然后他跟我说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就是我这么多年啊，就是除了是那种真的是那个正规的他这那种中介以外啊，他找的那些中介啊没有一个是把他的押金给退回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实际上啊这种案例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哈，就是大家还是要找到这个真正规一点的， 对， 是吧？ 对， 然后来做一些这种租房的事儿啊，因为毕竟还不是小事儿啊。 是， 好的，我们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还有一个想报名参加我们8月4号的啊这个500万以内的这个看房团，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或者是电话的方式来报名。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电话在上班时间大家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好的，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说关于通州方面的房产事儿。 好嘞。 我们这边有位东干北京的朋友说，问一下，夫妻一方是北京户口，一方是外地户口，名下在外地有一套房，有房产，那北京可能没有哈。说，请问可以在通州买房吗？我觉得还是得看你是不是那个 这样啊，因为是一方是外地，一方是北京，所以说呢，您在北京呢是有这个购房 资格的，可以买的。 对，以家庭为单位嘛，您首先是有购房资格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在通州呢，实际上它现在是那个限购最严格的一个区域，就是需要看您。北京户口您到底是不是通州户口，您要是通州户口的话 OK 可以买，但如果说您不是通州户口，是北京其他区域的户口的话，需要在通州连续缴纳3年的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但是他好像是名下在外地有房产，那应该不限吧。 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但他如果是北京，因为如果是夫妻双有一方是北京的话，那他可以按照北京的这个来进行的。 对。 然后那如果像他这种情况，就如果他现在在北京名下没有房子，然后也没做过什么贷款呀什么的，然后只是在外地呢有一处房产的话，那他在通州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可以买一套房的。 对，但是这里边要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您这种情况呢是在通州可以买的啊，但是具体呢您要是涉及到贷款的问题。因为您在外地有房，需要看一下您在外地是不是贷过款。那如果说您在外地啊用商贷贷过款，那实际上无论是您在通州 算二套， 对，它是算二套的。 所以就是您可以买，其实可以在通州买， 对 啊，但是呢，就是贷款这个事儿可能得看一下之前是什么情况，是吧？好的，大家有什么您可以继续来问啊。另外，他还问到说，通州张家湾的发展在哪？知道张家湾在哪儿吗？ 哎呦，张家湾， 通州人啊， 通州人。实际上，我跟您说啊，就上回我带我朋友啊去通州，我跟他说啊，就是离我们家大概3公里有一个那个公园，然后说到公园了，然后那个他说从公园哪能看到这个河呀？我说，哎，您就跟着这大部队走吧。他说怎么你也不知道哪块是河呀？我说这离你家多近啊？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宅女。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比如像很多北京人没有去看过这个升旗，没有看过这个故宫，没有去看过长城一样，就是觉得都在家门口，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是说那么的。 所以说呀，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我也是您说到这个张家湾，那这个呢也是列入了我这个扫荡通州的一个计划。 一会儿我觉得可以给查一下。 对， 查一下啊。好，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关于这个通州的一些房产的一个情况哈。这个通州刚才说到，我们上半段聊到，就是说关于这个限购出来以后，它的房价的一个变化。 对， 现在整个通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概多少钱？5万多，差不多吧。 5万多，这其实 均价 其实也分区域，大概在4万5，4万5以上吧。 4万5以上， 对，左右，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区域，像这个老城区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这个运河那边，可能相对来高一点，是不是？ 对，运河核心区那边大概在5万以上吧。 所以还是大概是有一个高低的一个错差的啊。 是， 还是能找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的。 那肯定的呀。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如果说您要是光看房价的话，其实通州的新房 说句实话，它的价格呢是有点偏高，大概呢，如果说新房的话，大概是在7万以上了已经，但是呢，您如果说是看次新房，比如说啊，这个5年内的这些次新房，也能找到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小区，那大概呢是在5万5左右，对， 所以还是买次新房吧。 对，其实通州二手房啊，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就是有时间啊，如果说您真的想在通州置业，您就别就是说那个非得说非新房不买啊，就是您也可以看一看，像咱们这个运河旁边啊，就是非常低密的一些次新房、二手房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对，距离发布通州限购令已经3年了嘛， 对， 是不是现在可能意味着很多一波这个房票也正在路上？ 是，实际上啊，就是在这个2015年8月15号吧，它应该是已经发布了这个限购令。但是我听说啊，就是在通州啊，就比如说某一个项目啊，15号发布这个限购令，实际上14号晚上就加紧开盘了，那均价呢就达到了这个41000，但是这个项目呢，在6月中旬的时候，可能它还是28000，就是猛涨了这个13000啊。实际上呢，就是8月15号，它算是一个分界线。无论是对于通州的新房来讲，还是二手房来讲，其实像这个狂欢的过后啊，迎来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太能打破的一个冰点期。对，然后我们从那个数据上来看呢，就是限购以后的9月10月啊，这个通州的新房成交量呢，大概是在800-900，与之前就是限购前就是每个月大概是2000左右的这个成交规模比啊，它的降幅呢已经是降了一半了，就超过50%了已经。 没错。另外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限购令这么严的情况之下啊，刚才说通州新班其实比较少嘛。 对。 现在有一个两个是吧，不多好像。 真的不多，因为像上一期给大家介绍那个限定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实际上北京现在有66个限定房的地块，但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西城跟通州它是没有地的。所以说就是像新房来讲的话，其实通州还是比较少的。但也不是说没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通州老城区，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项目是这个通州的万国城 MOMA， 然后大家可能听着比较耳熟啊，就是因为 我做过不少。 是因为在那个东城也有一个嘛。然后呢，它这个区域啊，它是属于呢通州的老核心区啊，然后包括它到地铁站呀，然后北运河西站大概是2.5公里，到八通线九棵树大概是2公里。如果说咱们骑这个，单从这个区位上来讲啊，你离地铁站的距离，你骑这个小黄小城大概也都需要个15分钟吧。所以说你要坐地铁的话，就是距离也不是非常的近，这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观察过啊，大家来了通州可能有一个感受，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摩拜啊，还有咱们的那个 OFO 都特别少。这是因为呢，其实它通州有自己的这个市政的一个自行车，都是绿色的。我记得在15年的时候，就是刚推出这个市政自行车的时候，当时我就兴冲冲的，我说我就想体验一下，我说这怎么办啊？然后当时我上那个官网查了一下，当时啊，只有说是你本人拿着你的身份证，然后呢银行卡，然后去那个有关的一个部门，然后办理一张那个租赁的卡，你才能够骑。对，但是现在啊，就是现在这个微信啊，扫一扫啊，又是什么各种平台啊，它这种广泛的使用，我看他们前两天我在北关地铁站，然后我说我想扫一辆，一看，哎，他竟然有了自己的那个 app， 然后呢直接扫一扫，然后呢一小时之内呢都是免费的，都可以骑。对，所以说而且质量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就比他们那些稍微好一点吧。对， 好的，那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这个运河的这种核心商务区啊，就是也是比较重点打造的一些区，那这个区有没有普通的一些商品房呢？ 现在通州来讲的话，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一个项目啊，然后运河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珠江中国阙，那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商办项目啊。实际上呢它是西边呢是运河文化广场，然后北边呢是五河交汇处。如果说在高层呢，可能是直接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五河交汇处的一个运河河景，然后包括到这个六号线通运门站它是最近的。但是呢就是六号线啊东延之后，其实呢我每天都是坐六号线回家嘛，然后它这个通运门站啊现在还是没有开通的，它具体的通车时间呢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实际上它这个珠江中国阙呢，比刚才的万国城 MOMA 然后 后最小户型呢也要大个十来平方的，就直接已经是跳到这个160到300平米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一个项目了。 嗯，没错。 对，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还是有点高，是吧？ 是 啊，所以咱们还是说说二手房吧。二手房有没有什么区域会比较推荐一点？ 就是确实啊，就咱们刚才说这俩楼盘，都是一个在老城，然后一个呢是在咱们的新区，可以说都是一些改善型的楼盘。那动辄呢就是800万以上了，这个价格确实也是还是挺改善的。然后咱们现在啊说一下这个通州的二手房，刚才已经聊到。二手房呢均价呢是在45000以上，然后运河核心区呢要稍微贵一点，在50000以上。那对比通州北苑然后以及梨园果园等老城区呢，这个运河区啊它的密度显然是低一些，公园环绕就是居住感啊就是比较好啊。比如说这一片非常有名的二手房运河湾，它呢是离六号线的北运河西站是大概有800米的距离，小区整体呢物业管理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虽然说体量不大，然后算不上人车分流，但是小区内部的停车位跟生活区都是有非常清晰的划分的。然后包括呢这个盘呢大概是90平的两居，然后如果说您是这个首套资格的话，首付呢基本上也都可以控制在250万左右。 嗯， 对， 相对来说可能价格还是不错，是吧？ 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可能不能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了啊，以后有时间嘛我们再继续来说吧。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白天办公室里都是中央空调，到了晚上把门一关，更是一夜空调到天亮。虽然人是舒服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也生疏平淡了许多，而且空调病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邀请您关一会儿空调，让生活多点自然风。 那今天孟德兰厂家为您带来了一床不用开空调也能清凉一下的必备神器，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今天活动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直接是享受2.2折的优惠力度，只要1999块钱。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设计尾号0013的朋友就说了，说上个月我买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还花了2599元呢，今天就变成了1999元，这品质是一样的吗？您放心，品质肯定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确保与您在商场看到的牛皮凉席啊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100%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是由20几年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从裁剪、包边、打磨、揉料等上百道的工序，历时几十天才能制作完成。那今天只要商场专柜1/4的花费，就能用上一床使用几十年的牛皮凉席，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来看到尾号是5512的朋友说啊，1000多块钱倒不是什么大钱，只是牛皮席有你们说的这么神奇吗？有人说啊，要忘记一段感情需要7年的时间，要记住一个产品只需要使用一次就可以了。我相信啊，牛皮凉席就是这样的产品。牛皮席是属于动物蛋白纤维，柔软透气，不管是爱出汗的男士朋友，还是怕冷不能吹空调的老年朋友，又或者是家里的小宝贝爱美的女士朋友，都是完全可以用的。 没错，而且不用整夜开着空调，只需要每天晚上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天然的牛皮毛孔可以自然的收纳和释放凉气，整晚你都可以享受到不开空调带给您的清凉舒爽，这就是牛皮席的神奇之处。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如果说